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当地时间五号傍晚，印尼龙目岛发生里氏7.0级地震，已造成9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数百名在龙目岛的中国游客正在撤离。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明确，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的并造成交通拥堵的，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成都首批外籍高层次人才获颁永久居留身份证，他们将在金融、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享受和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6号24点起，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柴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中国人民银行对2家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出大额罚单，严惩支付机构为非法交易提供支付服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国富宝、联动优势等公司被合计罚没金额超过7000万元。中国 A 股再度下挫，四大股指悉数下跌，其中上证综指遭遇4连跌，尽管盘尾险收2700点关口，但收盘仍创2年新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运动员845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伍佰读过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伍佰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Thank you.

夜里雨还雨轻，冰冷刺痛我的心，眼里尽是你茫然的表情。我想为你写上一首歌曲，也许从此忘了你，在人海 让我一次爱一个够，是庾澄庆作曲的。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之后，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同时也荣登了香港电台及商业电台排行榜的第一，并且获得了 TVB 劲歌金榜的第一名，以及1989年的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之一。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

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六号，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会徽潮涌正式发布。生态环境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183个县市区进行督查，发现设计环境问题45个，因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临汾市政府负责人被约谈。中央文明委近日印发工作方案，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问题及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失信突出问题，集中开展19项专项治理。由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承建的04标成为新机场线首个实现双线贯通及动通的盾构区间。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3个雨污分流项目，3大项目均将于年底前完工，将防止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促进水环境质量改善。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4707.2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15.2%。滴滴出行6号称，经过3年布局和试运营，公司旗下汽车服务平台升级为小桔车服公司。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的8月7号晚上9点30将迎来立秋节气，莫伏夏尽，凉风渐至。虽然现在还是觉得伏天难挨，但是随着立秋的到来，整个秋季将要渐次拉开序幕了。关于秋天，你有哪些美好的记忆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碎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星星就像夜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汽车双闪灯是机动车上非常重要的信号灯，车辆在行驶时，双闪灯若使用正确，就能起到提醒后车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在路上滥用双闪灯，不仅起不到车辆安全作用，还可能因此被交警处罚。当车辆停在路边等人或买东西需要临时停车时，则是需要开双闪的，提醒其他车辆。另外，当车辆因故障不能继续行驶而停车在路边或者是应急车道时，这是既要在车后放三角指示牌，而且要开启车辆的双闪灯，如果缺少其中一样，就会被处以3分的处罚。另外，只有经过交警部门允许的车队才可以在上路后同时开启双闪灯，如果是没有经过交警部门允许的车队，如普通的婚礼车队、普通的自驾车队，都是不能同时开启双闪灯的，如果滥用双闪灯就会被扣分罚款。当车辆发生故障后不能继续行驶，如果叫来其他车来牵引的话，这时不管是牵引车还是被拖行的故障车，都是要开双闪灯的，只有开启双闪灯才能提醒后方车辆，让后面的来车知道前车处于非正常行驶状态，否则同样会被处记分罚款处罚的。交通安全法还规定，机动车在雾或雨雪、沙尘、冰雹等天气时行驶，如果路上的能见度不到100米时，则需要开雾灯或者是近光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车灯的。如果车辆在这种路况时不开双闪灯行车的话，同样会被处记分罚款处罚。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

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外在条件吸引，他长得好看，带出去有面子，他身材高大，后代基因才会变强。可是到了老了才知道，几十年的相知相伴，一起成长，共同经营婚姻，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懂得才是最重要的。生活的苦难让你紧紧地拧成了一股绳，任何时候都可以互相扶持，共同抵抗，一起成长。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